胡母生字子都，齐人也，指公羊春秋，为景帝博士，与董仲舒同业。仲舒著书昌其德，年老归教于齐。齐之言春秋者，宗室之。公孙弘亦颇受焉，而董生为江都相，自有传。弟子遂之者，兰陵楚大，东平营公，广川段仲，温吕不书，大治良相，不书丞相长史，为营公守学不失师法，为昭帝谏大夫，守东海孟清，鲁虽孟，孟为符节令，作说灾异诸，自有传。